What's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绝大部分的歌剧作品都有一个很鲜明的共性的特点，就是悲剧的结局加大女主的剧本的结构，这也是为作曲家们施展动人动情的音乐天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盘点一下在歌剧当中的大女主们，透过她们来一窥这些歌剧大师他们构建的斑斓世界。我是王卓，欢迎各位收听永恒的魅力。最开始就进入茶花女的世界。 都是用美声来演唱的。那在美声唱法当中呢，女高音的音域就是指成年的女歌手她能达到的声音的频率最高，通常都是在 C4 到 C6 这样的一个范围，这也是歌唱当中最高的声部。所以呢，我们就像划分男高音的型号一样，女高音也是按他们的音色、音区啊这些不同的特点，可以划分为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还有戏剧女高音。那下面要听到的，这绝对是在女高音当中的啊，可以说是女王级的人物，玛丽亚·卡拉斯，她来演唱的普契尼《为艺术，为爱情》。歌剧当中这一段是女主角她在一种极度的羞辱还有纠结当中唱出的为艺术为爱情。托斯卡这部歌剧是在1900年的时候完成的，歌剧当中的确是将大女主的模式推向了一个新的极致，而剧中的女主角托斯卡她的身份就是一位光彩照人的歌剧名伶，美丽而又善妒，个性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传奇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她来演唱的为艺术为爱情。那现在耳边的这一段同样是来自于托斯卡当中的星光灿烂，这两段应该是在歌剧当中最著名的了。 Sfiorava l'arena entrava la fragrante le braccia. 歌剧当中的大女主，而且很多歌剧都是用这种很悲情的结局和大女主相结合，呈现了这样的结局。比如刚才的《托斯卡》，就是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以身殉情。那同样呢，虽然音乐里面有很多欢乐的场景，但同样也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来自于比才的歌剧，你能知道是哪个吗？ la chanson, sous le rythme de la chanson. Folle, folle, folle, vive, elle ne se laissait pas vivre. 就在你来了形象，手鼓在我们手中摇，这是来自于比赛的歌剧《卡门》，这绝对是世界歌剧舞台上的常青树。那从1872年到现在，大概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已经是全世界上演最高、最受欢迎的歌剧。那其中呢，像《斗牛士之歌》，还有《爱情是一只不羁的小鸟》，都是无人不知的，无论是听众还是歌唱家。都是对歌剧当中的这些段落青睐有加。那可是你知道吗，卡门在首演的时候他还经历了好多的波折，而卡门也成为了比才的天鹅之歌，是他最后的作品。他也是因为这部作品首演不成功，郁郁寡欢，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就在这部歌剧上演三年以后，不到三年吧，他就去世了，才37岁。 Je peux vous le rendre, Seigneur, Seigneur, car avec les soldats, il est torero, comme s'entendre, pour plaisir, ils ont les combats. Le cirque est plein ce jour de fête, le cirque est plein du haut en bas. Les spectateurs, perdant la tête,Spectateur s'interpelle à grand fratin. Apostrophe, brisez ta page, poussez jusque à la fureur. Car c'est la fête du courage, c'est la fête de gens de cœur. Allons, on garde, allons, allons, allons.Toréador, en garde, Toréador, Toréador. Songe bien, oui, songe en combattant, qu'un œil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l'amour, l'amour t'attend.Silence, on fait silence, à que se passe-t-il? Plus de cristallisement, plus de cristallisement, le taureau s'élance en bannissant hors d'Italie. Il s'élance, il entre, il frappe, un cheval roule, entraînant un picador. Ah, bravo taureau, hurle la foule.Il vient, il frappe encore en secouant ses banderilles, plein de fureur il court, le cirque est plein de sang, on se sauve, on franchit les grilles, c'est ton tour maintenant, allons, on garde, allons, allons, allons.Toréador en garde, Toréador, Toréador. Et songe bien, oui, songe en combattant, qu'un œil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l'amour,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Toréador. 但凡有歌剧的地方都会有卡门。在简明牛津音乐词典里面也是对卡门有这样的陈述，就是说有史以来最流行的一部歌剧。那在最流行的一部歌剧里面也有最流行的段落，就是耳边 这一段。爱情是织布机的小鸟。 Thank you. 女主的歌剧选段。今天和您一起来聆听的都是在歌剧当中可以说成就这些歌剧的女主角们，尤其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莫扎特他的魔笛当中。有人说魔笛这好像不是大女主的戏啊，但是耳边的夜后咏叹调，这绝对是花腔女高音他们的试金石。而每一次听到这样音乐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的有激励感吗？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11:12:12:14:14，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一首迷人的咏叹调就像自然界一朵完美的花一样，是不可多得的。但是刚才我们在隶属这些大女主的歌剧的时候，会发现歌剧作曲家大多都是男性，而当我们听完这些作品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可真是比女人还要懂女人。听到了这些女主的咏叹调，听到这些歌剧当中的故事，让我们出了这样的感叹。来继续聆听吧，下半时段我们从这里开始。是情真意切的柳儿的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来自于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刚才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听了比才的卡门，这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就是耳边的图 托兰多。在和之前我们说到的歌剧当中那种美丽脆弱令人怜惜的女性形象不同，托兰多的剧情可能大家要感叹一句，说这个女主可是有点冷了。这是在虚构当中的中国的公主，她有很冷酷的一面，但是呢最后呢却是有一点团圆的结局。在普契尼的作品当中显得真的是有一些另类的。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剧中由卡拉法王子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还有他的女仆柳儿情真意切演唱的《耳边的主人请听我说》，相比托兰多公主好像倒没有传唱度极高的咏叹调，这也是普契尼他赋予了这个大女主更强的戏剧性，可以淡化角色音乐当中抒情的一面。这也是晚年的普契尼他所写的音乐的探索。现在我们再把时间还给柳儿，主人请听我说。千回百转的一颗心，叫夜空改变了颜色。主人，请听我说，这也是柳儿最著名的咏叹调。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在说永恒，什么是永恒呢？什么能够永恒呢？你在想，音乐是不是它是永恒的？最终的永恒，可能只有音乐。记不记得在王家卫《2046》里面，王菲出现的镜头是伴着一段音乐的。在电影《铁娘子》里面，撒切尔夫人在歌声的慢镜头里走过了红毯。这首咏叹调你记得是什么吗？ 是不是听着音乐，眼前飘过的是我刚才说过的那几个场景呢？这是来自于歌剧《诺尔玛》。诺尔玛女主角可谓是歌剧剧目当中最难唱的角色。从歌唱的角度来看，她需要很宽广的音域、灵活的嗓音，还有充满力度的戏剧女高音的音质。 其实是两位歌唱家他们的演唱，这是二重唱，而且呢是被称为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花枝二重唱。有一些咏叹调可能是因为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了它是来自于哪里，它可能都会和剧情在我们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美丽的存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